只一次问候的温暖就足够。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。 去世界也不可惜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。只要你真心，那爱意我回应，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就像夜晚的不到太阳，至少你在我心上。就像道歉的不到原谅，至少能不遗忘。就像冬天的不到疯狂，至少能陪你流浪。就像疼痛在身上流淌，至少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